在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诞辰75周年之际，职业同盟工作人员和盟员在2月4号到12号期间踏访了白头山地区革命战基地。他们先好向惠山市三池渊郡普天堡战斗胜利纪念塔、普天堡革命战基地、清风宿营地、墨山地区战斗胜利纪念塔和三池渊大纪念碑的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铜像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铜像，以及立在白头山密营的白头山三代将军马赛克壁画，献花篮和花手表示了敬意。他们参观了普天堡革命战基地和清风宿营地，他们还瞻仰白头山密营故居后举行誓师大会，表示决心拥戴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做我们党和我国人民永恒的领袖，竭诚拥护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对先军革命的领导。他们接着参观了三池渊大纪念碑及其副主题群雕、三池渊湖畔各革命舍迹和白头山英雄青年水电站。他们还参观了新泽洞革命战基地、墨山地区战斗胜利纪念塔和三池渊郡各处。踏访期间，他们进行了各种政治文化活动。